第28届全国人民消费品展销会拉开了帷幕。开幕式16号在平壤地下商店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参展单位干部、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。各地轻工业工厂、各省中央机关所属工厂、企业和生活必需品生产单位为本届展销会推出了2000多种、8万多件优质人民消费品。展销会将举行到20号。